好啦，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咁啊，时间讲下讲下，话我哋今日想讲嘅嘢，好似仲有好多未讲喎。 系啊，十一点几啊， 大镬添啊，真系加时喎。 听朝起身啦，就 咁又未至于，不过真系好辛苦啦，要讲。因为咧最近啊，因为啱上个礼拜咧，好似啊唔知公民党系嘛， 党庆， 党庆几多周年啊？唔知喎， 唔记得 几多周年、啊。 请林郑啫，都系上个。 咁我请咗好多人，请咗长毛去，请咗政协去啦。那个政协叫刘梦红，啊唔系，刘梦红有去。 前政协， 前政协，但好似都系请政协嘅。 食四方饭做政党系咁啦。 系啦，咁啊，但系佢哋请林郑就俾人哋围攻，俾一啲网上游魂围攻啦。 冇错， 即系以 原则派啦， 以本土派为主嘅，唔系啊，今次主力系本土嗰啲叶普成嗰啲人屌佢哋，其实就系芒果佬同一个套路啦，就话物通匪类，系嘛？你唔可以嘅，即系唔可以同呢啲人来往嘅。 系啊，但系就可以企喺阿林郑后面耶， 佢可以系啦。芒果佬做紧立法会嘅时候咧，就可以入马场赌马就入去嗰个新界福星马主商房，就系、是、呢个叫做咩啊嗰、那个咩叔啊发叔系嘛，同佢个仔拉揽头揽颈，同张宇仁揽头揽颈一齐拉头马。 系，喂，题外话，啱啱隔嘅有探知回报 啊，唔好讲住，我哋未收到准确情况，我哋唔讲住吓，即系我哋因为录音。但系咧，我哋一定要讲翻，而家呢班人围攻佢哋咧。仲有一班做炸粮喎，吓唔系净系白粥 嗰啲，敲边敲边鼓嗰啲人吓。 喂，见到韩连山真系 share 嗰个叫做嗰啲本土派啲嘢喎。喂，你跟住仲啲白票党出嚟摇旗呐喊，好似话啊黎米咧，我都话啦，你哋公民党又话 all in 呢个胡苏争，而家佢咪一样跪低又话大和解系嘛？喂，人哋食餐饭，你哋当年社记请咩人啊？你咪又请政协。 有请刘梦红啊！ 有请刘梦红啦，刘梦红咩人啊？刘梦红系捧六八九嘅人嚟噶嘛？ 系啊， 你咪究竟你照请佢喎，系嘛？ 佢仲捐钱添， 佢一定捐钱添。刘梦红好疏爽嘅呢样嘢，每一个组织佢都捐嘅。咁边个通匪类？你哋都通匪类啦，即系用呢套标准出嚟讲嘅嘢，人已经冇市场噶啦。唔怪之得你哋变咗越嚟变翻四五行同四五中二十。 即系其实我就近排同啊踩场啦，同埋刘家雄。呢、這个十分之聪明嘅人喺度踩佢场啦，即系佢个佢 data 你个喂讲清楚系1.93， 1.92，唔够2%，即系佢就话哎呀啲嗰啲策略派啊，你哋好可怜啊，原来人哋系投降派嘅，走去同林郑和好，跟住我问佢我话。乜原来支持啊薯片，支持薯片选特首，等于之前啊林郑同林郑和好咩？即系两样嘢嚟噶嘛？喂，你即系你个理据喺边先得噶？根本就完全唔关。 佢哋觉得如获至宝嘅嗱，佢哋首先咧， 佢哋好中意扣帽子啦。即 系我咁样讲，俾我讲两句说话啫。法国人喺呢次选举嗰度，因为。要对抗呢个马林立旁，咁咧就选咗马克龙，咁咧就好多嘅左派啊、右派啊、中间派都选马克龙。 佢哋有啲叫合类投票。 合类投票，但系访问其中一个选民嘅时候，佢讲咗句好明言：我投票，我系要投俾马克龙去对抗马林立旁。 系， 但系当马克龙佢一当选嘅时候，我听日就去示威。 反过来成为佢反对派啦， 系我就要即刻成为佢反对派。 系啦，嗱呢个咧系真正呢个咧识得叫做民主呢个游戏，系有资格玩呢个游戏嘅。所以咧嗰啲 1.93 啊，嗰啲人社自公咧系冇资格玩呢个游戏嘅。 所以咪要退出咯，可能佢啊， 佢哋唔系退出啦，佢哋要收皮啊，因为咧香港唔适合你嘅，法国亦都唔适合你，欧洲都唔适合你嘅。 成日 你其实应该去翻北韩。 系啊，冇咗成日去欧洲，喂，屌你老母，唔好扮啊！人哋呢啲先至叫民主素质啊嘛！ 你啲咁嘅小龙 DNA 学乜卵嘢人去欧洲啊？系咪先？ 系嘛？连而家最简单，一个普通访问，一个普通人佢都识， 系啊， 仲唔知？我今日虽然选你上去，但系我听日你一当选，我就系你嘅反对派，我就游行示威。反抗你噶啦，但系因为我哋唔能够俾马林立旁当选， 全世界都系拣个 less evil 噶啦。但系香港 唔系，对佢哋嚟讲咧， 林郑系咩嘛？你话 Angel 嘛？你话噶嘛？ 胡须曾先系 Evil， 系真正嘅 Evil。林郑系 Angel 嚟噶。 好奇怪喎！嗱，如果咧社民连咁讲咧，我或者我仲可以同情地了解。 社民连嘅立场咧系讲咩咧？佢哋自己有意无意讲过好多次，如果选胡须曾，佢哋就冇咗存在价值噶啦。佢哋大家都大和解，社会如果大和解，佢哋边度仲有存在价值啊？系冇噶。佢哋为咗搵翻自己定位，梗系唔可以俾胡须曾当选啦。所以一定要林郑系呢啲咁嘅冚家铲上台，佢哋先要有存在价值噶嘛。 佢成日都话噶嘛，刘家雄佢系自由派嚟噶嘛，系咪啊？既然你系自由派，咁呢啲系左仔嚟噶啦。阿长毛，你老母閪，你联合一齐选举，咁捻奇怪嘅你。你连左右都唔识分啊！ 佢仲要企喺个所有地方都要摆长毛出嚟做神主牌， 屌你系嘛？ 好似奇乸咁吸捻住长毛，港岛、九龙东唔系九龙西选举都系摆长毛出嚟噶。长毛一个人好似做紧五区公投咁捻样， 系咪啊？我问你啊嘛，系咪啊？你信奉萧生噶嘛？萧生嗰度唔系左派嚟噶嘛？系咪啊？ 所以系唔明嘅啦。社民连乜我可以叫做同情地了解咧？就因为佢系想个佢系想有大政府嘅，佢可能谂住林郑咧会比较左啲，可以有少少社会福利。但胡须曾佢就唔信佢，因为佢成日都自由派。 唔、哦、系你完全曲解晒你意思。 我同情地了解，我咁样了解佢啫。咁但系咧 唔系嘅。咁但系咧，佢哋咧老实讲，佢哋觉得咧俾人拉去坐监系帮个草 CV 嘅，佢哋会有呢种谂法。 但系个问题咧， 佢哋系绝对系要求有一个冚家铲政府当权，咁佢哋咧先有。 這個是另外一個看法，我從經濟的角度看，我不從政治的角度看，我當你社會政策 OK， 你社民連是左的，那所以你是不支持大右派的胡蘇貞、啊、OK， 我同情地了解你、 啊、沒錯，好像工黨和那些民協那些全部都是親政府一樣嘛、 啊、但有一個問題，141你是右派的， 都是 1.93 了，都說 你右派的大佬你点解啊？呢样嘢我真系好想知。 佢哋其实咧都冇分左右噶啦，其实即系佢哋嘅立场咧，目的 抽水派嗰一四一 咧，目的咧就想引人注意啫。坦白讲，系你哋注意佢，我哋都唔想讲，冇兴趣。 其实我真系唔想提。 喂，我即系正如上个礼拜前个你未嚟香港之前嗰个礼拜，你喺街度见咗两个只曱甴，我就喂。1.93 嗰度有兩隻，喂，你唔會追住佢嚟鬧嘛？喂，好似行過兩隻曱甴一樣嘅，冇分別嘅。呢啲人本身從來都冇一個價值，即係我老實講，我哋係一個十分之多人聽嘅節目。你喺呢度咧係污染緊呢個時段，係咪？你玷污咗我哋寶貴聽眾嘅嗰雙耳朵，我想話俾你聽，係嘛？咁但係我哋要提出呢個問題咧，係主要講翻。佢哋今次攻擊嘅對象叫楊岳橋，我可以話俾你聽咧，佢哋係徹底失敗。因為點解啊？楊岳橋而家係泛民嘅共主，係肥佬禮，係肥佬禮嘅親生仔變咗， 係嘛？冇錯， 係唔同姓嘅親生仔。成個蘋果乜嘢都幫楊岳橋，即係鋪橋搭路，樣樣嘢都幫佢掂嘅。所以咧，你哋攻擊唔到楊岳橋，攻擊唔到公民黨，你哋咧係斬肥佬禮，見撚到你黑佢憎嘅啫。尤其是你社記。系唔系靠肥佬礼？你根本冇法生存到而家，吓成个泛民，坦白讲，好明显都系靠肥佬礼嘅啫，靠佢支援。 唔系啊，甚至而家你即系人社自攻，你本身你哋自己本身冇网台嘅，你最主要你真系要靠晒苹果同埋 D100， 依附喺 D100。 D100屌郑大班，屌你老尾，佢梗系支持杨岳桥啦。 系啊，佢唔会支持你噶。 系啊，系嘛？你老尾你都俾我话咪咩？即系咧。在人屋檐下，哪敢不低头？你快慢必，你要喺嚟做节目，你唔睇人面口。我话俾你听，人哋吉你就行入嚟吉你就吉你啦。 所以咧，我觉得系一啲问题，咁啊，你咪任鸠佢闹咯，佢都唔怕你闹杨岳桥嗰啲。就算你，因为咧，佢哋有人撑嘛，系嘛？你讲得啱啦，有 D100。有苹果日报撑住佢。诶，老实讲，佢哋嘅光环而家最重嘅，同埋咧。你闹佢都好喎，我都觉得好开心啊！点解啊？因为咧，一逢亲 DQ 就系杨岳桥呢班公民党出嚟撑你啊嘛，你咪闹鸠佢咯。下次你哋四个俾人 DQ 时候，佢咪叫埋对手咯，唯有 系咪啊？ 闹多啲好啊！我发觉 我话俾你听啊，香港嘅主流媒体就唔会撑你嘅， 系啊， 因为你哋已经俾共产党收买咗，而所有网上发挥到影响力嘅网台。亦都同等冇撐你哋，因為佢哋都係撐楊岳橋，唔通劉世良撐你咯？ 系啊， 喂，睇下自己几两重先得噶。 系，所以咧，我觉得呢个画面好好滑稽嘅，好滑稽嘅画面。 我仲有一样嘢，你系讲唔通啊嘛。 系啊。 喂，你物通匪类系咪唔接？系咪你系咪需要？你系咪好似以前蒋介石咁先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先？你唔做唔到噶嘛？呢样嘢你系 佢自嗨嘅，佢哋系 自嗨嘅啫嘛。你攻击佢有咩用啫？冇用噶，我 你即系好似嗱，可能小虎费话。阿罗聪即系竞选团队啦，曾俊华啦，出嚟话可能会选立法会选举，跟住啲人即系人粉啦，有度，哎呀啲策略派啊，情何以堪啊！而家啊出嚟选啦，几时有支持过阿聪仔出嚟选啫？我哋支持即系阿胡苏仔出嚟选，不等于呢啲。click 卡嘢攋埋晒噶嘛，佢哋就喺度自嗨话：哎呀，情何以堪啊！你哋啊，可怜虫啊！ 因为佢哋 白鸠痴嘅，都冇人认同过，都冇， 因为佢哋俾人攻得太犀利啊！ 系啊， 佢求其揽住条，求其揽住条水草咯，都系救生。 因为嗰阵时佢哋俾人炮轰得太紧要。 我亦都话啦，如果呢个 都冇人理佢哋， 呢个 几廿岁人白鸠痴 仔真系出嚟选。如果你真系出嚟选，你攞嘅选票多过你 1.93， 你就真系情何以堪啦？啱唔啱啊？大家出嚟啊，网上投票啊，你睇下你有几票，人哋有几票，跟住你就情何以堪啦？ 佢落区啊，仲衰过曾俊华一死啊！成日都讲， 呢个唔使讲噶啦，即系完全冇咁嘅讨论价值。即系我系讲佢哋成个组，即系我唔会从来都唔当佢系一个人，基本上唔会有冇乜讨论价值。而家问题咧，其实就系我系想讲翻咧，其实由呢个叫做咧，胡志伟讲个大和解论，又话要特赦，又话点样，到而家胡杨岳桥，就算佢哋搞个动作，其实为咗咩啫？你估佢系为咗佢自己咩？ 就系想唔 DQ 你四个 ？DQ 公民党，佢哋冇所谓噶。公民党派人出嚟分足四个位，佢立鸠晒，系咪啊？ 而家摆明系， 只要派出嚟，喂，佢同民主党大家协调咋？四个位就两个人瓜分噶啦，就由民主党、公民党瓜分。你人社自公，边两个有资格出嚟选？冇，我够胆讲一个都冇。 而家冇噶啦， 跳飞机啦，快啲！ 但有一个问题， 系啊， 仲有一件，佢系会冲出嚟嘅，嗰件就系 K。 阿基，阿基啊，扑街啦！呢、這个老实讲啊， 我亦都话俾你听，冲唔到出嚟， 系， 因为点解咧？ 退休，泛民初选啊嘛， 从泛民初选，而家成个泛民阵营都屌鸠你啊嘛，包括李慧玲啊嘛，大口玲都夹你啊嘛， 咁交都屌个人 咧，系，交都屌。喂，你冯检基好心理，你啊剃咗发先啦，你啊头发话俾人知，你啊秃头。 因为你已经落咗选啦，再选嘅时候，因为你冇头发，你唔会选到的。 加拿大嘅网友特登话俾我知啊，加拿大啊有一个叫做加拿大特朗普，其实是一个商人，佢又系出去参选，唔知选嗰啲咩州定系乜嘢啦吓，佢都输咗，原因就系佢冇头发。 又嚟 系啦，民主国家冇头发选唔到噶。即系我唔系话即系歧视一啲， 反而有 假发都 OK 嘅， 灯就选到咯。 嗰个时间民情配合啊嘛，而家唔得噶啦，即系讲呢几年啦，系咪？五年前奥朗德选到啫，系咪？但系咧，而家民情唔同咗啦。我成日都同人讲咧，你哋一定要咧 update 啲，全世界你都要多啲睇下，系咪啊？法国咪啱加拿大又印证咗我呢个问题啦，系咪？即系咧，我哋唔系歧视冇头发嘅人或者甩头发嘅人啊，系从政咧，而家对呢个外观十分之严格嘅，系咪？真系嘅， 又唔 系 好紧要啊， 好严格嘅对呢个外观方面，所以咧，有啲人咧特别肥咧，即系老实讲，我哋从来都冇话中意出镜，好捻靓仔咩？家下有咩好出镜啊？ 系污染人哋嘅眼睛， 跟住有啲矮又矮得得嘅人去选举，系嘛？喂，佢真系噶嘛？你见嘅你喂，而家唔系1950年啊，邓基尘啊，嗰啲叫做咩啊？新马仔啲身形就话搵到食啫，而家唔得噶啦，所以冇噶啦，系咪先？你嗰啲身高得五尺零嗰啲真系唔使指出。 有一度可以搵到食嘅， 吓、啊、 北韩啊嘛， 系咁咪死白。 1400可以当兵㗎嘛。 冇错去。 所以佢做炮灰啦佢咪。啊佢咁嘅高度啱啦咪去做炮灰啦。 咪因为呢嗱呢节本身呢我哋想其实都想讨论下芒果佬不过呢啱啱芒果佬呢上个礼拜又冇咩点特别讲。即係呢佢主要呢都喺言语上面就挖苦陈云。是吧即是又话陈文唔输得啊是吧即是佢当然冇攻击陈文冇头发啦因为佢有唔方便讲嘛呢啲说话我帮佢讲喎。但是呢佢主要就话陈文唔输得啊喺度成日喺 Facebook 打飞机啊当自己是皇帝。因为有个问题啊一个组织唔能够有三个皇帝嘅。又有皇上又有国师又有教主。三个是同一样嘢嚟嘛其实是。是咪先啊其实佢哋三个都唔系想做呢个职位嘅三个都系想做皇帝嘅。啊不过芒果佬可能豁达啲佢又要扮教授系咪又又教个下书又扮教授。陈文直情系发皇帝梦发撚到癫啦系咪先。又话要做临时大总统又话乜撚嘢系咪喂佢真系发到佢真系打飞机打到出血嘅唔系讲笑的。咁所以呢我郑重呼吁第日呢大家无论喺嗰啲巴士电车地铁公共场合见到类似陈文呢啲物体咧，你一定要行开，因为唔知佢会唔会攞啲火水出嚟淋你，跟住点火嘅。因为嗰啲精神病患者咧冇露足噶，尤其是湿咗叶、冇头发、 系啦、 冇教籍，系嘛，又选唔到立法会嗰啲人咧，特别容易黐线。 但系点火个瓜咗咯？ 系啊，点火嗰个三个月医咗三个月咧，就杀手陈环，系嘛，与世长辞吓。 咁细细系咪又 细与世长辞啦都吓咁一样啦。咁变咗咧，我哋对于呢个即系对呢个陈云咧，我哋系寄予少少同情，但系咧亦都呼吁啲网友真系小心啲。 但系你系咪想讲爱莫能助咧？ 冇办法，我哋点能够帮到佢咧？佢又唔去睇医生，系咪？好耐冇复诊。 注意精神健康啊！ 佢已经好耐冇复诊啦，而家越嚟黐线啦，又话要做美国总统，又话要做香港总统啊，中国总统系嘛？唉，真系，所以咧。好难呢啲冇得医㗎啦呢啲即係只能够呢我哋寄予无限嘅同情。 冇放弃治疗。 咁芒果佬嗱我哋其实唔係话想再攞返佢出嚟讲因为真係冇乜价值㗎上一集得20000 view 咋我哋前一集是80000 view 㗎先。即係嗰个跌幅呢有啲好难接受㗎你明唔明白有80000跌到得返20000係咪所以呢证明芒果佬真係冇市场。真系冇撚人睇嘅，冇撚人听嘅，佢自己节目都冇人听噶。 系啊，系嘛？我哋高收视佢啦，我哋讲佢多过佢自己讲佢自己。 佢冇人听嘅，但系有个问题就系咧，芒果嘅余毒咧系影响得香港好紧要，因为佢哋本身相往咧系灌输，系喺香港灌输嗰种自私啊，嗰啲扑街嘢咧， 同埋仇恨邪教。 系啦，喂，佢哋好多支持者。同而家嗰啲叫做咩啊？外國一樣啫嘛，外國裏面嗰啲人咧，點即係外國嘅華人咧，係好排華嘅，係好支持特朗普嘅，因為佢哋唔想有其他華人再嚟嘛。 係， 佢哋上咗巴士嘅人就唔想再有人上巴士。 要聽翻阿 Johnny Four 嘅講法，就唔係上咗巴士咁簡單，係上咗巴士啱啱上咗門口嗰啲。 係啦，啱啱上巴士。 就唔係上咗樓上坐咗嗰啲。 冇錯。我哋可能坐喺楼上舒舒服服就冇所谓啦。 坐好咗嗰啲， 坐好咗嗰啲冇问题。 佢系啱啱上咗车，嘟咗八达通就好逼，就唔想继续有人逼上车。咁老实讲，人同此心其实都正常嘅。如果你真系搭车，但系咧，而家问题唔系依样嘛？问题佢哋鼓吹嗰种思维咧，又要起飞脚踢阿伯啊，又要恰人哋孤儿寡妇啊，两母女喺街度又话人哋走水货，打开原来输嚟嘅，又 你讲踢劫嗰单啊？ 喂，你佢哋全部呢班全部都系社会上嘅人渣嚟嘅。系嘛？你去讲到佢唔捐血啦，乜嘢？喂，使系你 捐血唔让座， 唔让座。喂，使系你捐血咩？而家你好捻多血捐咩？你捐啲血未必合格啦。老实讲，红血球可能唔够色啦，系咪先？喂，啲南亚人捐捻埋你嗰份啦，系嘛？你唔好咪捻俾人捅一刀，话俾听啊！一定唔够血嘅，第时啲医院。喂，即系好多时咧，即系做人有啲同理心，系嘛？ 唔系佢哋真系冇，佢哋真系有啲同理心呢方面真系啲问题喎。 冇噶，冇同理心噶。 佢特别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一切老嘢唔养噶嘛。 系啊， 即系反对呢个全民退休保障噶嘛。 唔系嗰啲劳斯达嗰啲咧，喂，佢系我已经讲过啦，佢系一个冚家产嚟嘅，有大好大机会。 老人手啊， 好大机会系一个冚家产， 即系全屋冇人收钱嘅。 喂，如果。佢支持我当时早几个月都讲过啦如果佢支持呢、這个佢老豆老母未死嘅话佢每个月6000多元。 凭你老师大，边捻度有资格一个月供1000蚊啦？1000蚊你都冇资格供啦，系嘛？你搵份人工，你咪供几久，系嘛？你老豆老母攞6000几蚊喎，当然啦，你老豆老母可能由细到大都唔锡你，或者可能两个都死狗咗，你攞唔到，咁系咪冚家产啊？可能就系冚家产先会反对呢个问题咯。而家啲人系咁噶，唉、哎，死老嘢喂首歌啊，反骨仔啊，行捻开啦，死老嘢，佢哋就系呢种心态啫嘛。每一个本土派都有呢种心态。当然我唔系话啲老嘢一定啱，但系咧，喂，老实讲，好多时候佢哋讲嗰套，点解而家啲人？争啲老嘢，因为老嘢佢哋话阻住佢上位嘛，芒果佬咪阻住啲老嘢，阻住后生上位咯。连陈云都觉得芒果佬系死老嘢阻住我上位嘛，系咪？你又收咁多台费，收捻翻，收捻埋我啲货金，咪捻样？喂，佢哋而家好大明，好大分别，系争紧啲钱啊嘛。因为捐款人越嚟越少啊，佢哋而家点讲啊？喺度竞争紧嗰啲最后嘅捐款。系嘛？个个月 哇，最后啦，咁快 最后噶啦，佢哋个势冇晒噶啦嘛。你又唔搞政治，系嘛？你退出咗，你系而家系咩啫？你而家系一个时事评论员嚟啫嘛。陈云唔同、啊，佢系大总统、啊，佢要革命、啊，带领香港建国啊嘛。佢系咪有需要多啲货金啊？系咪应该停你卖 radio 嘅月费，唔捻俾卖啲 radio 而将啲钱俾陈云建国啊？系嘛？你热血公民又唔捻搞嘢啦，做捻埋凉血压啦，做捻热血公民协咯。系嘛？ 咁凉血公民 系凉血公民啦。咁你喂，咁捐钱俾你做乜撚嘢啊？冇意思噶啦嘛，系嘛？喂，佢哋而家系同一个光谱里面争 同一班人， 争同一班嘅捐款啊嘛。所以佢哋斗到你死我活嘅，肯定系嚟紧仲精彩啊！不过咧，我哋冇乜即系而家冇掌握最 update 嘅嘢咧，就唔讲住啦。因为啱啱网友爆料就话。芒果佬屋企收到嗰啲叫阴司纸啊， 啱啊， 利得到， 收到货金， 诶啱嚟啊，一嚟货金，点解啦？真金白银嗰啲港纸咧吓，嗰啲咸笼咧就寄咗去陈文嗰度啊嘛，因为陈文冇收入啊嘛，你有嘛，咁阴司纸咪寄住俾你先咯，系咪？即系我觉得吓，唯一嘅解释系咁咯， 未唱啫，系咯，未唱， 未唱， 唱翻冇嘢啦， 唱翻啦， 吓兑换翻，兑换翻， 唔知有几多咧吓， 差唔多嘅佢都差， 问题喺边度 兑换 啦，大佬， 佢都差唔多用到噶啦， 问题喺边度兑换啊？你真系。 咁几时用我又唔知啊？呢啲嘢系嘛，即系我哋都唔系判官吓，唔系写生死册嗰个啊，唔知几时用得着啊？嗱，我想即系再讲多少少嘢，即系咧，老实讲，本地政治咧，其实我哋已经好耐唔讲噶啦，吓一路我哋都大把话题，不过咧讲开又忍唔住口，即系你讲民阵啊，而家又话 book 个场俾呢个叫做咩啊，庆委会 book 捻咗啦，咁啊跟住嗰个叫做咩啊，郑耀堂出嚟讲嘢， 系啦， 喂嗱。调翻转头又冇错噶，咁嚟 book 先噶，人哋早过你嘛。 系啊，你自己本身留 book， 你迟咗嘛，系嘛？可能人哋可能次次都唔够你早，今次人哋早啲啦。好似嗰个叫做咩啊？张良嘅故事啊， 早咗几多啊？ 等嗰个黄黄咩？黄石兵法 呢单嘢系有少少蛊惑嘅。佢 book 阿文就佢 book 7月1号，咁佢就啱好3个月， 系 4月头啦，4月头 book 系。 咁呢庆委会呢就 book 6月尾。 哦係啊 ,6月29日至 3月中就开就低，咁所以就早过佢。咁佢 即係出蛊惑。 係出蛊惑呢就由6月尾 book 到7月头就顶鬼住文 章。6月29日至7月3日好似 book 咗5日。 类似啦係六月尾咁都顶鬼住佢囉。 係即係人哋都系出述嘅。但係呢出述都好佢都依正手续。即係呢 即系冇违反程序公义。 其实咧， 蛊惑嘅 佢蛊惑得嚟咧，人哋系迟咗19年蛊惑啊，系有得你做咗19年，真系嘅。 系 之前谂唔到，突然间谂到条桥。 冇19年，03年啫。 03年开始啫咩？ 03年 又话啦，但系又 话哦，咁都迟咗10几年啦，系咪？即系咧，呢10几年嚟，年年都俾你 book 咗先。今次佢哋咪谂到条桥咯。咁嗱，你下次你睇下会唔会醒目啲啦？不过咁，大家。即係有留意開香港嗰個時事嘅，亦都知道今次肯定係少人㗎啦。呢個啊，經過白票黨一役咧，我夠膽講係由長毛為首嘅呢個白票黨，係徹底將香港最後一滴嘅反對力量係徹底瓦解曬，所有力量散曬嘅，唔會再相信你哋㗎啦。所以咧，嚟緊七一遊行， 是相信，我夠膽講，一定是創歷史新低，即是由03年到而家最少人的，就是今次， 是 絕對是的。但是如果佢好似歐樂軒話齋，將啲人遍地開花，喂，你嘅思維仲停留喺人民力量嘅年代嘅，而家吹唔撚到計啦，連佢哋都吹唔到50人出嚟。 你諗仲話遍地開花，咪自由行街咯？更加聚唔到人，聚唔到人就咩都冇啦。 如果遍地開花，到時點樣聯絡啊？在联络方面已经联络不到，在配合方面完全冇可能，亦都冇得互动，到时会出现咩情况啊？就是每个地方有120人，大家自己行街嘅啫，系完全对社会做一啲影响都沒有， 影响力都冇。 即系咧，我可以作出两个唔同结果。第一个结果就系喺维园对面，因为我哋其实之前都试过一次噶啦，喺对面游行，有10000人，嗰次就系元旦游行，2013年嘅。因为呢你冇报纸通知啦，今次你哋搞呢，因为肥佬呢度做撑你哋嘅，苹果日报帮你吹嘅，有几万人啦。喺报纸苹果日报报几万人啦，苹果数字、啊。警方数字一定冇，一定係创历史新低嘅。咁到时呢就会报纸出呢，除咗苹果日报之外，其他所有嘅头条都会话71回归创历史新低。但係如果你话将呢个游行呢打散嘅话，第二日嘅报纸咧就会变咗个，除咗苹果日报之外，所有嘅报纸都系话71游行烟消云散，唔会再搞噶啦，以后都冇噶啦，成个反对力量都冇晒噶啦，系嘛？其实你嚟紧睇下六四好简单噶啦，你哋曾经支持投白票嘅人，你哋嘅政党会喺六四晚会得到啲咩遭遇？你哋？到时就会明白啦，成个民情大家都上头嘅啫。 喂喂，你头先咁样讲嘢法，令我谂起阿黄兴贵讲波喎。 啊， 黄兴贵讲波话啊嘛，佢有呢场波有两个机会嘅， 一系入一系唔入。 唔系，佢话即系你要反胜有两个机会，一个叫渺茫，一个叫冇。 系。 你而家嘅讲法就系话咧，一个叫做烟消云散， 系 一个叫历史新低。历史新低， 系啊， 你真系似黄兴贵喎依家。 喂，呢个系事实。 你做咗贵神喎、啊， 呢、這个系事实嚟噶嘛？ 你等于曼联俾呢个叫咩热刺入咗只2-0，你点样反胜啊？你咪最多追和啊，系咪啊？咪最后咪输2-1咯，琴日啫嘛。 系啊， 系嘛？你输咗就两粒俾人啦，你凭乜捻嘢赢啊？而家等于一样啫嘛。你而家唔系输咗两粒啊？你系上半场输咗40-0啊？你凭乜捻嘢反胜啊？你而家輸少啲咋，只係因為老實講，我都講咗噶啦。你民主力量喺一個白票黨嘅事件出現咗之後咧，依一役啊，係成個反對力量打散曬啦。你係要儲翻幾年噶，而家要從頭嚟過噶啦。你唔好諗住可以一呼百應啊。好似黃之鋒其實真係戇鳩噶，佢去到美國聽證會講乜嘢啊？如果佢俾政府政治檢控或者拉咗，香港就會有暴動啦？唔會噶，阿小朋友，我話俾你聽，香港。你想出现个情况系乜嘢啊？除非香港好似 IS 咁样将你直播斩首，咁可能会有大啲反弹。否则将你拉去第一时间拉你去坐监，将你嗰个党嘅罗冠聪 DQ 咗冇议员做，将你哋执包袱，或者甚至乎 cam 翻你呢几个月你出过嘅嗰啲议员助理嘅嗰个薪金，都冇人出嚟反抗噶。我可以话俾你知，而家嘅民情系咁样啊！你睇下 佢有份做白票党。 系啊，你睇下黄之锋，即系芒果佬笑得你啱噶，你唔好当自己睇得自己咁重要咧。你唔系当年嗰个叫做咩啊？时代杂志周刊嗰个年代嘅黄之锋啊！你而家你试下你出嚟吹鸡有冇100人出嚟啊？当年你可能吹到10000人出嚟嘅一个人咋，而家100个人你都吹唔到出嚟，我个胆讲。而家民情唔同晒啦，点解啲人要支持曾俊华啫？啲人想唞咋？点解胡志伟出嚟讲话希望和解啊？希望你哋四条捻样唔使俾人 DQ 咋？佢都系讲，佢都系做紧戆鸠嘢，明知冇可能噶。 嗱，胡志伟，你睇下嗱，胡志伟做咗一件咁捻戆鸠嘅事， 系啊， 人哋都系笑佢戆鸠嘅， 笑佢戆鸠， 跟住转头冇嗰件事噶啦嘛， 冇噶啦， 系因为佢觉得。佢做嘅係啱啊嘛！ 喂，佢係喂，佢係真係講返真心说话出嚟啫嘛！佢係戇鳩嘅啫，衰戇鳩。 係啦， 喂，佢係為咗你哋，希望喂唇亡齒寒，唔想你哋死啊！你哋死埋我都唔係好過，不如咁啦，你可唔可以放過呢4个议员啊？唔好 DQ 佢啊！ 唔係佢個技，佢個技巧唔好。 講得唔好， 只係講得係個技巧唔好啫。 咁佢個樣不嬲都柒柒地 嘅。你唔應該咁樣開價， 係本身嘅人。 你唔應該咁樣開價噶嘛？你應該講話嗱，好似台灣咁樣嗱，咩叫和解咧？嗱，你俾 台灣咪唔告咯？ 你俾誠意嚟睇下嗱，台灣做例咪就係唔告咯。嗱，咁你香港我又睇下。你諗呢個新政府到底係咪有誠意呢咁樣你可以咁噏噶嘛？ 其實佢哋都知道咧，其實佢哋都戇鳩嘅。點解咧？林鄭已經講用行動證明，甚至可能唔係林鄭啦，用特區政府應該行動話俾你知，大和解係點大和解啊？拉夠曬你哋所有人，包括七警同埋朱經緯， 公平啲， 公平啲，大家一鍋熟。你明唔明啊？而家唔系话 一齐落镬， 唔系话放过你放过佢啊，系大家一齐死，咁啊公平啲咯。 一齐落镬， 冇错啦，齐齐过堂咯，系嘛？你喺监仓里面又见到朱经纬，又见到七警，咁咪大家都好啦。 啱啦， 佢哋系咁嘅意思啊，大和解，佢哋唔系想放过你啊，所以咧， 我哋行晒所有嘅程序公义啊，你犯法我又拉，佢犯法我都拉， 所以佢哋开口开错咗口咯，根本就唔会放过你哋。呢四个 DQ 亦都 DQ 硬，你睇人大释法里面嘅内容，再加埋法官嘅判案。而家有案例可以嘅宣誓，只要第一次宣誓唔合格，第二次宣誓就非法噶啦，就会唔冇效噶啦。所以四个系一定 DQ 硬噶，冇任何一个可以走得甩嘅。啊，反而郑松泰就唔知啦，到时唔知够唔够票要佢要佢，即系可能如果拉佢坐监就一定系唔使投票啦。 系啦，冇错， 死够硬啦。咁到时睇下政府做唔做嘢啦吓。咁所以咧，呢四个议员系一定冇硬嘅。你睇而家嘅情况。喂，啲人系谂住和解系点啊？谂住睇下可唔可以帮你哋四个掹嘅啫嘛。 系啦， 而家唔使掹啦，咪谂住一齐死咯，系咪？啲人日子太阳自阳升起。 系啦，冇错。 张晓明话斋，你哋四个就算俾人 DQ 都唔会有抗争噶，你哋放心啊，唔会有人市民出嚟为咗你自焚噶，亦都唔会超过一万个市民出街噶，连行街都冇啊。所以咧， 都话民意。民意唔一定啱啦，咁冇嘢好讲啦。 哦，如果民意都唔一定啱，冇问题嘅。 民意唔一定啱嘅啦，系咯。 系嘛？咁你睇下嚟紧嘅民情系点啫？好，我可以话俾你知，一定 都唔一定啱噶。对佢嚟讲， 冇所谓啦。咁每个人有自己嘅判断，你可以绝对作出自己嘅判断。总之你开心就得噶啦，呢个世界系咪？使乜同人哋交代咁多啫？你自己开心就得咯。 系啊，咁你冇人选你嘛？ 咁冇要选票啊，就系咁解啫嘛。你投开心， 投咗白票乜都得噶啦嘛，可以同乡绅食饭噶啦嘛，投咗白票。 哦，系，加上一个喂大和解就系呢个朱海迪。 你投胡叔咧，同林郑食饭有问题。 系啊， 你投咗八票同乡绅食饭就冇问题 嘅。系啦、啊，同侯志强、 啊、投八票就乜都得噶啦。呢啲咪就系有原则嘅策略咯。 呢个咪叫免死金牌啊！ 你投胡叔就系冇原则嘅策略咯。 系啊， 你问一下啲人粉咯，睇佢点解释。 系啊，所以你话朱海迪，喂老实讲， 即系依阿松讲嘅一四一嗰啲，唉、哎，你吔屎啦！佢唔系我好欣赏一四一退出嘅，诶、哎，讲埋呢句咧， 退出咗咩？ 系退出噶，几时就唔知啦，真系。 退出 有冇退出啊？ 退出乜嘢先？ 又唔系你两啊嘛，唔系咩？ 佢有退出咩？ 佢而家仲系执位， 系咩？唔知喎，佢 而家仲系执位，唔系啊？ 系，佢仲系其中一个执位。当然佢唔系主席，唔系成啦。 哦，因为咧，佢人民力量嗰、那个佢哋嗰个网页咧，到而家好耐未 update 过，仲系袁丽明主席噶。 死 我都唔知做咩， 死皮存咗好耐 嘅，搞嘅完全系 死皮存咗好耐 啦，食紧屎啦！ 嗰啲泡沫组织，我哋都话从来都冇兴趣讨论。 讲下一个话题啦，讲得太闷啦，听到都想呕。 讲下一个话题有个爆炸性嘅，嗱，网友啱啱报告啊，就系芒果佬正式将啊云根踢走， 点踢走？ 唔系啩？ 唔俾佢做节目咯。 咁大镬， 关佢事咩？佢、啊、做唔做节目？ 关佢事。 My radio， 佢喂云根喺度吸住佢啲养分噶，系嘛？吸佢失嗰啲货金。 你讲得啱， 佢精啊！ 陈文根根本上就系同黄杨大啱 channel 啲。 系啊，大家都光头，我都讲咗啦，系咪？冇讲错噶，我都分析好准确嘅，尤其是头发，从头发方面可以睇到嘅，大家都咁浓密嘅头发，系咪？即系我唔系话咁歧视吓，因为我哋都有个网友系秃到地头，但系都唔少嘅。其实但系冇所谓啦，大家朋友系嘛，我谂我都唔好介意啊。咁但系咧，政治方面咧，我希望佢哋你睇激进派咁多年以嚟有社民连人民力量，跟住本土派，佢哋 每逢要攻击嘅咧，佢哋一定向光谱最接近嘅人攻击嘅。 系， 因为当个支持度萎缩嘅时候咧，佢一定要攻击同光谱嘅人，希望吸纳咗嗰班人嘅支持。 佢支持度系唔系萎缩都好，佢都会咁做，因为你攻击远嗰个，你系攞唔到嘅嘢噶嘛。 即系好似秦朝。秦穆公嘅政策叫远交 近 攻， 唔系即系等于我个朋友佢唔系太熟呢啲嘢嘅， 系 佢就讲开嗰阵时阿何君尧， 系 同埋阿周嗰、那个阿周永勤， 哦， 周永勤话唔选啊嘛，佢话咁点解要搞？ 最近咯， 点解要搞佢 最近光谱咯？ 咁我即刻解释俾佢听，我话你估如果呢个受威胁唔选，俾唔俾人啊要？焗住退出嗰个系朱海迪，你会唔会有一票过咗去你何君尧度啊？嗱， 系啊， 系唔会噶嘛，因为远啊嘛， 系， 因为附近嗰个先至有，你攻击附近嗰个你先会立到嘢噶嘛， 系冇错。 所以咧，佢哋政治方面亦都一样啦，佢哋一定攻击光谱最近嘅人。所以而家咧，点解陈文根要即系向呢个芒果佬进即系发炮咧？原因就系要吸佢嘅货金，要吸佢啲客啊嘛。因为大家嘅理念系比较接近。其实是南辕北辙嘅，不过佢哋夹硬将城邦论套埋一齐啫嘛。 因为要 城邦论本身就是大中华交，系咪要建立华夏城邦？ 哦、记住，其实咧喺台湾人睇个城邦论咧，都话啲大中华嘢嚟噶嘛。 系啊， 你如果你真系睇过嘅话咧，讲真的，陈云系一个超级大中华交嚟嘅， 百分百啊。 因为点解咧？佢个讲法就系话华夏文化，然之后咧就话香港暂时叫做乜嘢叫中港区噶，就系、是、隔绝唔好俾大陆嗰啲欧化咗，即、就、系、是、俄罗斯化咗嘅嘢入嚟。 系， 然之后咧， 或者是单化嘅中国人 啊，类似啦，嗰啲就唔做啦。咁然后咧，香港保持住，然之后到大陆唔掂嘅，到大陆。冧咗咧，就香港上翻去咧，将条文化传翻俾佢。 系， 你话呢啲系咪大中华交啊？呢啲 呢啲讲出嚟笑死人啦！ 我都问过一个问题，而家你所讲嘅城邦论，同而家香港现有嘅体制有咩分别啫？佢嘅城邦论又系主张外交同埋军事， 所以咪永续基本法 有咩分别啊？ 其实佢唔系大中华交啊，佢系大中共交，因为咧佢哋最终要向中共臣服噶嘛， 根本就冇分别。 佢哋咪永续基本法咯。 我个 friend 就好似迷捻咗落去迷啊，咁就问：哎呀，系啊，城邦论我一定啱噶啦，有咩分别啊？佢答唔到我。 好啦，喂，呢节时间就差唔多啦。今日我哋咧要加一节时间咧，就讲经济啦。话今日要加班啦，真系。下次翻嚟再傾。